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杨韵熙，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读了一个故事，没有耳朵的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天下的兔子都有两只大大的耳朵，这都讲的是不特别的兔子。但是故事里的兔子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没有耳朵，其他有耳朵的兔子都不想和它做朋友，连狐狸都懒得捉它。直到它捡了一个蛋以后，一切都变了。我想我们不管有多特别，如果能认同自己，一样能获得快乐。你想知道没有耳朵的兔子是怎么找到快乐的？快来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给我们写的，他们是克劳斯·鲍姆加特和蒂尔·施威格，是由王星翻译的。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讲的故事是 没有耳朵的兔子。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只兔子，它们都长着两只大耳朵，有胖耳朵，有瘦耳朵，有长耳朵，有短耳朵，有方耳朵，有圆耳朵，还有弯弯的耳朵。反正每一只兔子都有两只耳朵。不，等等，不是每一只兔子，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只兔子，它没有耳朵。 我为什么跟别的兔子不一样呢？我的耳朵呢？ 不过别担心，这只兔子虽然没有耳朵，只有个圆咕噜嘟的脑袋，但是它有眼睛、鼻子，还有大门牙，还有胡子、小短尾巴、四条腿。他会做任何一只兔子都会做的事情，他什么都会做。他会嗖的一下从这边跑到那边，他还会嗖的一下再从那边跑回这边。他会跳得跟其他兔子一样高，他还会在土地上挖洞，他挖的洞比其他的兔子挖的洞还要深呢。啊，对了，他跟其他兔子一样喜欢吃胡萝卜，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吃光一座山那么多的胡萝卜。啊，对了，在兔子们每次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总是会得第一名。 因为我可以躲在树桩后面，没有耳朵露出来，所以我总是捉迷藏的第一名。 你瞧，不管其他的兔子躲在哪儿，总是会不小心把耳朵露出来，可是没有耳朵的兔子才不用担心呢。不过就算这样，也没有兔子愿意跟他玩。 不跟他玩，他耍赖，他耍赖。 他跟我们不一样。 是的。 他怎么没有耳朵呀？ 那就是。 那些兔子总是说，一只真正的兔子是应该长两只耳朵的。唉，没有耳朵的兔子很难过，就连狐狸都不想抓它。 我只喜欢追有耳朵的兔子。 唉，没有耳朵的兔子好难过，好难过。他总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哎呀，太不公平了。 他不能玩跷跷板，因为一个人没法玩跷跷板。不过有一天， 在我的家门口怎么有一个鸡蛋？ 这个鸡蛋圆圆的，跟其他的鸡蛋长得一模一样。没有耳朵的兔子决定要找一找是谁丢了这个鸡蛋。 让我写一个寻物启事，上面就写，对，捡到一个鸡蛋，是我没有耳朵的兔子捡到一个鸡蛋。 他把这张纸贴得到处都是，他希望有人能回来找这个鸡蛋。可其他的兔子都在笑话他。 哎，瞧啊，没有耳朵的兔子会下蛋呢。 那个鸡蛋一定是他自己下的，跟他的秃脑袋长得完全一样。 是的，是的。 没有耳朵的兔子很生气，他心想： 你们真是一群坏兔子，怎么能够这样说我呢？ 他慢慢的、慢慢的走回了家。一直等着有人来找那个鸡蛋。 叮咚， 门铃响了。可是真不巧，那会儿他正在 那会儿我正在马桶的上面看着我的杂志。哎呦，讨厌，这个杂志里的兔子怎么也是有耳朵的？ 没有人来找那颗鸡蛋，没有耳朵的兔子只好把鸡蛋送到了专门找丢东西的事务招领处。 哦，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啊，你好先生，我找到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没有耳朵的鸡蛋，我不知道这个鸡蛋是谁的。 好吧，我给你登记一下。 不过没有人会对一个鸡蛋感兴趣。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男人说要给鸡蛋登记一下，可当他看到没有耳朵的兔子没有耳朵的时候，就马上对他说： 看样子你好像把自己的耳朵给丢了吧。好的好的，我帮帮你吧。到时候我告诉其他人啊，如果有谁捡到你的耳朵，或者说谁丢了这个鸡蛋，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 哦，这可把没有耳朵的兔子气坏了，抱着鸡蛋往家走。 哎呀，那个人真是一个坏家伙。算了，我才不把这颗鸡蛋交给他呢。我回家去了。我得上网查一查，我查一查看那些从蛋里孵化出来的动物。我看看，小鸡、鳄鱼、青蛙，那他们的耳朵都非常小，看起来就跟没耳朵似的。倒太好了，这些小动物从蛋里孵化出来一定不会笑话我。 于是从那天开始，没有耳朵的兔子爱上了这个鸡蛋。 鸡蛋呐、鸡蛋， 他决定他再也不和鸡蛋分开了。 我走在哪儿都会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尽管我坐在沙发上看书，你也乖乖地躺在我的身边啊，别动了鸡蛋。 没有耳朵的兔子给鸡蛋读自己喜欢的书，他还教鸡蛋游泳。 鸡蛋，今天我们一起在浴缸里游泳吧。啊，等等，等我戴上浴帽，这样我的头发便不会湿了。啊，对，也给你戴上一个小小的救生圈，这样就不会沉到水底了。 他还带着鸡蛋在沙滩上一起用沙子垒了个好大的鸡蛋。 哎，我告诉你，我可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兔子啊！你看我做的这个沙雕怎么样啊？ 他们一起看很吓人的电影。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哦天哪，鸡蛋你害怕吗？哦，我想你一定害怕的，因为现在我们看的电视节目是煎鸡蛋吃鸡蛋。 每天晚上，没有耳朵的兔子都会抱着鸡蛋睡觉。没有耳朵的兔子非常疼爱这只鸡蛋，它担心鸡蛋会着凉，就用毛线给鸡蛋织了一顶小帽子。 鸡蛋呐、鸡蛋，现在窗外开始变冷了，下雪了，让我心灵手巧的没耳朵兔子给你织一个毛线帽子吧。你一定很喜欢红色跟绿色的，对吗？戴上它吧。 为了让鸡蛋呼吸到新鲜空气，他还带着鸡蛋去爬山。就这样，鸡蛋宝宝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哇，真好啊！ 它变得越来越重了。 哎呦，天哪！你现在怎么那么重了？ 它简直跟没有耳朵的兔子一样大了。直到有一天，当没有耳朵的兔子背着鸡蛋爬山的时候，它一不小心，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哎呀，鸡蛋滚下山去了， 咔嚓， 鸡蛋摔碎了。 哎呦，我亲爱的鸡蛋呐！ 鸡蛋只剩下两个鸡蛋壳，从里面钻出了一只小鸡。没有耳朵的兔子看着那只小鸡。 怎么长着两只耳朵？ 天哪，小鸡是没有耳朵的，可是这只小鸡却长着两只像兔子一样又长又弯的耳朵。小鸡轻轻地叫着，它轻轻地抱了抱没有耳朵的兔子。就这样，没有耳朵的兔子和有两只耳朵的小鸡成了好朋友。从那一天开始，没有耳朵的兔子突然觉得， 有没有耳朵又怎么了？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只是有一个麻烦。每次玩捉迷藏的时候，当没有耳朵的兔子和有两只耳朵的小鸡一起躲在大树桩子后面，就会， 哎，小鸡小鸡，你那两只大耳朵露出来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小心姐姐 啊，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呀，要帮助别人，要爱帮助别人。 多啊，不光是你们老师跟你说，我不是也经常跟你说要做一个爱帮助别人的人吗？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非常想帮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 哎呀，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发生什么事儿，小群姐姐来帮助你呀。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热带鱼同桌啊，养了个小宠物。 养个小宠物，那不就像是我养了个糖耳朵一样吗？ 是是是是是。然后呢，让我们的同学呀，一起来帮他给这个小宠物起个名字。 哎，这个好呀，起名字我最擅长了。那我们就一起给他起个名字吧。 好吧。 他养的什么宠物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对呀，你说不知道这怎么起呀？ 哎呀，这容易了。你想，如果他养的是一只猫，我们就叫他雪球怎么样？ 雪球？ 说的是白猫呢？ 啊，对对对对，如果是黑猫呢，就没球。 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 如果他养的是只狗呢？ 他是白色的狗呢，就叫白球。 如果是黑色的狗呢？ 黑球。 那如果他要养了一只兔子，跟你一样呢？ 糖耳朵？ 叫他不，那不能跟你叫一样的名字啊。 哦， 叫他 糖球。 叫他咸耳朵， 咸耳朵。 叫他苦耳朵， 苦耳朵，酸耳朵，辣耳朵。 如果他要是养的是一匹小马呢？ 哦， 就叫他跑得快， 这跑得快。 对 呀，有意思有意思。 要是养的是一只 小笨猪呢？ 哎，那就叫他吃得多， 吃得多，爱睡觉。 哎，那他到底养的是什么？ 我明天问问他。 好吧。 卡尔多，你今天放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是的，我跟我那个同学回家看他的小宠物了。 热带鱼同学， 是 昨天咱们给他起了这么多的名字。嗯，他家到底养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啊， 他家可大了。 哦，热带鱼同学肯定有游泳池吧？ 是一条河。 哇塞，这么厉害啊！ 对，河边有一个小盒子。 河边有个小盒子 啊，小盒子里头还放了一些树叶， 还放了些树叶。 嗯，我说你怎么就把它养在这里？ 他 说 没事儿，没事儿，他自己就有背着一个家。 哎，背着一个家， 背着一个家。 你这个热带鱼同学养的到底是什么宠物？ 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他怎么会背着一个家呀？他不是生活在你家吗？他说 没事儿，没事儿，他喜欢背着家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我就问 到底是什么？哎呀， 跑得快吗？跑得快吗？ 死了！哦，跑得快 不快？一点都不快。 跑得不快，哦，那说不定就是小猪喽。 小猪背着个家。 嗯， 我又问他了。 嗯， 那他有毛毛吗？ 没有，没有， 没有毛。猫啊，狗啊，兔子啊，都不是。那难道他养的是一条蛇？ 我就急死了。我说让我来看看吧。 结果呢？ 原来是只小蜗牛 啊，把蜗牛当成宠物。 对，然后他就问我了， 喂，你们想好它的名字了吗？ 那你怎么说的？ 球球，黑球，白球，雪球， 吃的球， 糖 耳朵 球， 的球， 咸 的 球，辣的球，酸的球。 哎，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同事家的儿子会吹笛子，也会吹口琴。有一次到呱呱家里边来玩，同事家的儿子非常神气地对呱呱说， 你会吹笛子吗？ 呱呱摇摇头。这个孩子又问， 那你会吹口琴吗？ 呱呱又摇摇头。然后这个孩子还问，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呀？那你会吹什么呢？ 呱呱不好意思地对小朋友说， 我会吹牛。 有一个客户，他欠款很长时间，贷款公司打电话催款，那个人不敢接电话，就让自己家的宝宝接电话。哦，孩子你好，你有家长吗？你爸爸妈妈在吗？ 我爸妈不在家。 哦，那你看看你身后是不是有个喜羊羊？ 没有，我身后是爸爸。 哦，这就对了，叫你身后那个人接电话。今天呱呱又犯错误了，就连爸爸妈妈也不能落俗套，又拿呱呱和别的孩子比较了。只见呱呱的妈妈语重心长地说，你看看三楼的多米啊，还有你们班的孙祥瑞，爱学习，成绩好，人家又不打游戏，人还挺有礼貌。一旁一直不说话的呱呱听了妈妈的话，意味深长地对妈妈说， 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聪明程度是由基因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爸妈决定的。我虽然不聪明，但从来没怪过你们。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